好，2014年1月5日啊，大家新年快乐吓！咁啊，上个星期系啦，咁啊，上个星期咧，咁啊，得阿安东尼一个吓 solo， 咁啊，当然反应系良好啦吓、 啊。上个礼拜啊年底嘅时候咧，个 Euro 啊、英镑啊嗰啲全部都高收嘅。 系啊。 咁但入今年之后咧，即系其实都啊三个工作日嘅啫，其实就。啊，即系三个交易日嘅啫，礼拜一号元旦系礼拜三，咁即系礼拜二、礼拜三嘅啫。但系好似踏入今年之后咧，有少少反高潮，就系话嗰个美金咧忽然间上翻去，而嗰啲嗰个譬如话 Euro 嘅英镑嗰啲咧就落翻去。 系 啊，咁、那个日元方面咧就始终都仲系咩咧？都仲系上高有少少棘住咁啦。啊，咁正如我哋所讲，唔会一条气上嘅。即係個 dollar yen 啊，咁而其他嘅商品貨幣咧表現好似稍為好翻少少，就好似啊出現一個狀況咧，就係話上個舊年年底嘅時候咧，強嘅貨幣咧就要轉翻弱，而舊年年底係捱沽嘅貨幣咧就好似轉翻強咁，即係呢個係過去一個禮拜，即係上個禮拜特色咯。咁其實啊，嗱、那個 Euro 強咧，我哋啊喺上一集嘅時候咧，我哋亦都曾經講過啦，就係話好大機會咧，就係話個 Euro 強勢喺新一年逆轉嘅啊。咁最主要原因咧，就係話我哋提過個 Euro 上舊年年底嘅時候咧，有幾個因素咧就推即係令啊推升咗 Euro 令到佢強啦。咁第一個因素咧就係話啊啲歐洲嘅銀行咧。就開始向 ECB 咧償還翻個 LTRO， 即係嗰個長期啊融資嗰、那個係啦，冇錯，嗰、那個短期嗰個貸款啦，啊咁而從而令到咧就係話歐洲央行佢嘅 balance sheet 嗰度咧其實係縮翻細嘅，即係嗰個規模啊， 啊 縮翻細嘅，咁亦都令到嗰個 liquidity 咧，即係個流動性咧係啊減，即係減少咗、收緊咗嘅，啊呢、這個其中一個原因啦。咁第二個原因咧，就係話啊，歐洲央行喺年底嘅時候咧，就會向歐洲嘅銀行咧進行一個叫做 asset quality review 嘅，即係資產質素嘅檢討 啊。 咁如果係你嗰個檢討，如果譬如話俾佢評為唔合格或者係資本不足啊咁嘅時候咧，啊咁可能就會俾佢點名咧，就係話需要擴充個資本或者係需要借錢。咁而嘅歐洲好多銀行都唔想咁樣做法嘅時候咧，佢哋其實年底嘅時候咧，係嗰個將海外嘅資產，即係將啲資金或者盈利咧，就係調翻去自己國內。咁所以咧就出現咗一個就係話資金嘅流向方面咧，其實對個 Euro 咧亦都係有利嘅。啊，咁所以上個啊舊年年底嘅時候咧，個 Euro 係啊零零舍舍強啦，亦都。曾經見過1380啦，個即係嘅呢個就係、是、應該係啊兩年幾嘅新高定三年新高咁上下啦。 嗯 啊，咁但係今年一踏入2014年嘅時候咧，咁其實佢就係話嗰個市況其實係逆轉咗嘅。咁、那個 Euro 最高咧，今個禮拜啊，即係上個禮拜嚟講，最高都係見過1380。咁跟住就已經碌翻落嚟啦。比起上即係比起前個禮拜咧，就最高見過1383咧。咁其實咁即係而家開始咧，就出現咗一個啊浪比浪低嘅情況啦。即係上個禮拜係比嘅高位係比前個禮拜低啦。咁睇下今個禮拜咧，啊我相信再出現即係個高位係比上個禮拜低嘅機會咧，其實亦都係相當大嘅，因為個資金流向方面係。對個 Euro 方面係即係比較有少少嘢，即係已經唔係咁有利啦。今年都仲係會睇好美金少少啦，即係起碼嚟講短期之內。嗱、啊，咁最主要嚟講咧，就除咗個資金嘅流向逆轉咗之外咧，啊，仲有一個原因咧，就係、是、話美國同埋德國嗰個兩年期嗰、那個啊債息咧，即係個 U 咧，其實係擴闊咗嘅。咁變咗就係話對個美金嚟講係有利嘅，因為美啊，好似嗰、那個啊美國嗰邊咧，嗰、那個兩年個 U 嗰度咧，其實喺禮拜五嘅時候已經收到上0.4樓上噶啦。咁變咗就係話個 Euro 方面咧，就可能個息差嗰邊方面咧，就亦都唔係話真係咁有優勢啦。咁啊，仲有一個原因咧，就係、是、話啊，其實我都幾擔心啊歐元區裏面咧個法國嘅情況。最主要嚟講咧，就是、近期我見到所有嘅數據嚟講咧，法國咧都係。 德國強而法國弱嘅。 哦，即係兩邊係相反啊。 係啊，咁變咗就係話法國可能會變咗下一個，即係我哋知道就係歐洲嚟危機嚟講，而家好似叫做平復翻啦。咁、啊、但係咧就係話，即係你德國啊，唔係即係你嗰個西班牙、意大利嗰啲，其實到而家為止咧，都仲係似好非好嘅。咁如果加多個法國都出事嘅話咧，咁其實可能會令到歐洲危機咧就重新再出現過。咁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個即係睇唔到可以高追嗰個 Euro 嘅理由咯。咁我覺得就話個Euro 隨時會有機會咧，就翻133，甚至乎咧，如果較長線睇嚟講，我覺得有機會見翻130，亦都唔奇。 即係而家弊啦啊！咁啊，雖然德國就冇事，但係排第二嘅嚇、法國咧，即係喺支撐歐洲經濟嘅咧，就開始咧啊，有呢個歐債危機嗰個嗰個後塵啦啊！ 係啊，咁你見到近期你無論係製造業又好，嗰、那個服務業又好。或者其他各方面嘅數字嚟講咧，法國其實都好差嘅。佢今年踏入今年嚟講咧，佢其實亦都係加咗一個高收入人士，即係向嗰啲富人開刀。最高收入人士嗰個稅率最高咧，係去到75%。係即係話我賺100蚊咧，最多得25蚊落袋，咁有75% 要進貢俾政府。咁呢一樣嘢嚟講咧，就即係亦都可以睇到就話其實。法國政府嗰個財政嗰方面咧，其實係幾嚴峻啫，即係要千方百計咁要向啲富人開刀咯。咁其實係咩咯？其實係而家要走翻去咧，就係話可能就話你資本主義走到盡頭啊，因為你已經係嗰個貧富懸殊嗰個已經係太過犀利，冇錯，太極端啦。 瓦鈴型咁， 所以咪咩咯？咁所以而家開始咧就走翻去社會主義，就係話即係一個均富嘅形式，就係將你收入高嘅話，唔該你俾多啲要嚟補貼嗰啲咁嘅窮人。咁其實呢一樣嘢，即係如果你話社會主義同埋資本主義嚟講咧，就其實各有各嘅好處，各有各嘅唔好嘅。咁只不過就係話，當你走到極端嘅時候咧，啲人就會prefer 即係寧願。就去到另一套主義咯。 係咁，所以講翻啦，香港差唔多係排世界第一㗎嚇，即係貧富差距係 咁犀利。 係啊，世界第一㗎，香港係啊。咁但係香港就冇行過任何嘅社會福利嘅制度啊，佢叫 welfare state 啊。咁啊，從來抽水都係靠，即係錢都係靠賣地翻嚟嘅。咁啊，你叫抽水咧，應該聽日都會好多人上街示威㗎啦。OK。 咁佢上個禮拜除咗個 Euro 轉弱之外咧，咁其實另一個好明顯轉弱嘅就係個英鎊。個英鎊上個禮拜其實禮拜頭嘅時候咧，都曾經去過16604，即係啦，今年一開波嘅時候見過166嘅。咁但係臨尾禮拜五嘅時候收市嘅時候咧，就已經碌翻落去164嘅17，最低亦都曾經穿過164添。咁亦都系咩咧？亦都就系话上个即系旧年年底嘅时候，我哋都其实觉得就系话已经系有少少超卖嘅成分咯。即系无可否认就系话你英国嘅经济系好，咁但系即系个英镑可唔可以咁样上升法咧？咁即系我又觉得即系有少少过分咗少少咯。咁所以上个礼拜其实我哋嗰、那个譬如话 set 个 range 嚟讲咧，我系 set 系16320到16580嘅，咁上高。如果你真係話咩咧，即係譬如話我哋自己本身嘅會員嚟講咧，咁如果你16580嚟，你走去沽即係 set 位沽嘅話咧，你捱20點，但係最收尾咧，你係有差唔多200點嘅 profit 嘅。咁個 yen 嚟講咧，其實我上個禮拜都幾大膽啦，因為上個禮拜即係前個禮拜收市嘅時候咧，就105.10。咁但係我哋個 range 嘅上限嚟講咧，我哋都係 set 105.50。咁而上個禮拜最高個 dollar yen 咧，都係見過105.44，即係比起我哋嗰個 set 個上限嚟講咧，亦都即係 touch 唔到，差6點。咁最深尾嚟講咧，就話曾經落過去104邊啦，104.07最低啦，收市咧就104.84啦，上翻。咁其實個 dollar yen 嚟講咧，就大家都睇就話今年個 dollar yen 係會升嘅，咁。但係會即係我學我哋一向所講就係話每一個 currency 嚟講都唔會話直線升直線跌嘅，即係佢就算係 啊个升或者系跌嚟讲咧，都系只不过系会反反复复啊，即系起码嚟讲啊，如果你睇好佢嘅时候啊，你都要挨得起，你先至会有机会收，即系获得个成果咯。 个 trend 系跌啫，但唔代表话一嘢跌到位嘅吓。 系啦，冇错啦。咁即系我觉得就系短期之内个 dollar yen 嚟讲，都仲系喺咩咧？即系105，譬如话今个礼拜嚟讲咧。我自己 set 个 range 就话透露少少咯，亦都系啊、会喺105嘅80，我觉得都几尽啊！即系我觉得短期之内喺106嗰啲位咧，其实会有一个相当大嘅阻力喺度。 嗯 啊，咁至于话佢讲翻啲商品货币咧，商品货币上个礼拜嚟讲咧，就即系有少少反低潮啦。啊，咁嗰、那个譬如好似个澳洲纸咁咧，就曾经。啊！反彈到去90邊嘅，即係9004最高。 點解咁強嘅咧嚇？ 咁亦都係一個物極必反嘅原理啦。咁啊，你要諗下就係話佢由上高落嚟，即係舊年其實舊年嘅高位嚟講咧，係105幾嘅。係啊，105嘅98接近106嘅。咁佢如果譬如話舊年嚟已經跌咗咁多嘅時候，啊落到嚟譬如話90樓下咁，我相信。應該都係有啲人咧就會咩嘅，即係都會啊諗下就係話想趁低吸納嘅，咁但係去上去嚟講，我亦都覺得唔會話太有力咯。啊，佢哋好似澳洲央行行長啊 Stevens 咧啊史提文斯，亦都講就係85係一個合理水平。咁我覺得就係話始終都會向住85行嘅，咁只不過就係話啊時間咁長啊，佢如果係一路單線落嘅時候。咁、即係變咗就係話85就唔應該係一個底嚟㗎喇喎。咁、啊、如果你以一個85朝住85行嘅話，我覺得都係話反反覆覆或者會有機會都會有機會彈返上去，即係90樓上啊啊震一震啲彈倉先喎。咁而亦都係咩啦，即係亦都係話個澳洲紙雖然係轉強㗎，但係亦都冇嗰個樓紙咁犀利啦。咁正如我哋所講，今年其實呢啊，個樓指可能會係個焦，即係喺個市場焦點方面咧，其實比嗰個澳洲指更加吸引嘅，因為我係知道就係話嗰個紐西蘭央行已經唔止一次走出嚟講過噶啦，就話明年啊第一季或者上半年嚟講咧，係會有機會加息嘅。 係啦，冇錯。啊、我哋都唔講過唔止一次啦嚇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咁所以上個禮拜嗰個樓指最高係去過8317嘅，即係0.8317嘅。 嗯、 我覺得就係話啊，佢亦都唔會即啊喺呢個階段嚟講咧，亦都唔會有太大嘅上升力度啦。咁就直至到咧就係話啊，新西蘭央行如果真係啟動咗嗰個加息周期嚟講咧，啊嗰、那個樓指咧係可真係可以提高一線嘅。咁但係短期之內，我相信上個禮拜高位，譬如話8317，咁我覺得8320嚟講咧。亦都會是一個相當大的阻力咯。咁仲有一隻就係話個加字啦，加字嚟講啊，暫時嚟講都是上上落落啦。我係見到譬如話啊，美國的經濟好是對個加元有利嘅，但係個美元轉強嚟講咧，就不利加元走勢嘅。咁仲有就係影響嗰個加字另外一個因素就係話個油啦。咁我亦都見到上個禮拜嗰個油價咧。亦都企唔穩喺100嘅樓上，即係紐約期油。 係。 咁、啊、最收尾更加跌到落去93，即係95幾，即係曾經跌過落93、87最低嘅。啊，收市亦都係95幾。咁我係見到就係話啊，個加紙我覺得應該都係好似個油價咁啦，上上落落咁。加譬如話個加紙，我覺得10580到10740啊咁，喺呢個 range 裏面都走唔甩住㗎啦，短期之內。啊，咁至於嗰個油價嚟講，亦都我見到即係100樓上有阻力，咁但係啊93又好似有支持，咁都係93到103咁上下，都係啲10蚊之間上上落落咯，個紐約期油就咁啊。其實啊，年底到年頭嘅嚟講咧，就個匯市方面都成交都係比較靜嘅，即係靜少少啦。咁我覺得就係話佢嗰個 同埋開呢啲 mood 啊。 系啦，即系开啲乜仲系未过嘅，咁只不过咧就系话一踏入新年嘅时候咧，就有超买嘅就有少少纠正，或者超卖嘅亦都系有少少纠正啊。咁所以啊，上个礼拜好似个波幅好似好大咁，其实亦都系意料中事啦，只不过系纠正翻 去年年底即係一個超買或者超買或者超賣嘅情況咯，我覺得就下即係今個禮拜嚟講咧，可能個市亦都可能會係開始正式納入正軌嘅啦，咁亦都係會有少少嘅波動啊，因為最主要嚟講咧，就譬如我哋知道就話年月頭每一個月月頭嘅時候咧，都美國都會有一個就係就業報告啦， 係 咁而家大家都金睛火眼及住㗎啦，即係美國嘅數據究竟好定唔好？因為呢一樣嘢會直接影響到嗰個聯儲局退市即係唔係完全退市，唔係完全退市嘅，即係佢嗰個 taper 嘅意思，其實開始減少嗰個買債嘅規模嘅啫。咁美金又會唔會扶搖直上咧？咁暫時嚟講，我亦都係睇唔到嘅。雖然今年嚟講，我都係覺得美金係可以睇高一線。咁但係唔好唔記得咧，就係、是、你譬如好似個 U 對個 Euro 咁咧，美國嗰個班説嚟講，佢而家每一個月就算係由一月開始咧，嗰、那個買債規模係由850億減少到750億，但係佢嗰個聯儲嗰個 balance sheet 咧，即係嗰個資產負債表咧，仍然係不斷咁膨脹嘅，即係每一個月加翻750億上去。咁佢都其實舊年年底嘅時候咧，已經係超過咗40,000億啦。咁如果佢繼續膨脹上去嚟講咧，係對個美金嚟講咧，係一個負面嘅因素嚟嘅。咁我睇翻，譬如話好似歐洲嗰方面咧，咁嗰、那個英倫銀行咧，佢今個禮拜開議息嘅時候咧，好大機會維持翻嗰個買債規模就係3,750億嘅，係即係個上限嚟講。咁其實佢咧就係、是、不上不落咧，佢嗰個資產負債表嘅規模嚟講就咁而個歐洲央行嚟講咧，有咁多銀行係向去還咗錢嘅時候咧，即係還咗 LTRO 嚟講咧，佢其實個資產負債表咧係喺度收縮緊嘅，咁所以我覺得就話呢樣嘢嚟講對個美金係不利嘅，咁係所以喺睇好個美金之餘咧，其實我亦都覺得就係話唔可以即係太過分啦，咁。都仲係咩啦？即係審慎睇好啦，我覺得個美金 係嘅嚇。 咁而今個禮拜嚟講，即係除咗美國嗰個就業報告之外咧，亦都有英倫銀行同埋嗰個歐洲央行喺禮拜四議息啦。咁我哋亦都要睇下究竟歐洲央行同埋英倫銀行佢嗰個議息嘅結果，即係當然個息率就唔會話點樣變啦。咁但係會唔會話咩咧？會唔會話？歐洲央行係有需要推出新一輪嘅 LTRO， 好似你去年年底所講咧。而嗰個英倫銀行嗰方面，亦都會唔會話，即係對於個息率方面或者個買債規模方面有任何提示？因為其實去年年底咧，個英鎊強嘅其中一個原因咧，就因為佢嗰個失業率已經跌到落7.4%。距離佢所講嘅就係話，如果跌到7%會加息咧，其實。是越嚟越近嘅，所以其實個 market 亦都估咧，就係話英倫銀行個加息時間表咧，可能係會比預期嚟得早、嚟得快嘅。咁今個禮拜嗰個匯市嗰個分析嚟講咧，即係個回顧同埋分析咧，咁其實大致上係咁啦，即係大家都仲係即係唔好話個市啦。 未進入狀態啊！ 其實就算係我哋自己嚟講，都係未進入狀態，都仲係而家聖誕節到新年嚟講咧，即係嗰個 mood 都仲係喺度放緊假。 即係大家呢幾日咧，朝早咧，我翻工啦嚇，我見到條街冇人嘅，冇人翻工，好奇怪啊！真 係。係啊，咁我相信都係要咩啦？即係或者睇下個禮拜四、禮拜五嘅時候，即係開始有啲大事發生嘅時候咧，可唔可以將我哋？個心情咧就帶翻去個市裏面啦。 係，咁啊當然啦，咁嗰個會員專區嗰度咧，亦都我哋會提供咧嗰個確實嗰個匯價嗰個走勢同埋個 range 嘅。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，可以 join 埋 William Forwards 嗰個網嗰度啊，做佢哋嘅會員嘅係啦。 OK， 咁啊，今個禮拜大致上係咁啦，希望下個禮拜啊順暢翻啲啦，即係起碼嚟講個即係叫做咩咧 ？Holiday mood 完咗。咁可以講嘢，即係譬如話對個市嘅睇法啊，或者係我哋嘅錄音啊，都可以流暢翻少少啦。 OK， 好啦，咁啊，祝大家新年快樂啦 OK， 好，拜拜。 進步，拜拜。